北京时间呢晚上8:05，各位晚上好，我是月月，欢迎大家又准时准点的来收听收看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来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哈，因为我们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所以说呢欢迎各位通过声音的方式，也就是 FM98.2AM927，也就是北京青年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了，更加欢迎的就是使用我们的视频的互动方式。在这儿呢给大家安利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大家看到我手中这个牌子哈，各位可以在自己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去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就可以直接进来了。同时呢我们在一直播和北京时间的直播频道也可以直接搜索活力982找到我们的节目。 走走看看还算是有点盘缠，去海边走走，去沙滩走走，你偷偷的跟我说你喜欢，谢谢你的爱，一走走。 每天晚上和您相约的挑战新歌声，当然今天也是同样哈，因为我们的在这里也就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不仅有好听的声音好听的音乐，当然还有人美歌甜的我们的嘉宾啊。今天呢又是一位小姐姐，非常漂亮的小姐姐，先来跟我们亮个相好不好？ Hello 大家好，我叫乔伊娜。 哎啊， 小乔的乔， 啊，大乔小乔的乔啊，好，那麻烦我们的嘉宾离话筒再近一点，可以往前凑一凑哈。那同时，大家应该被这个名字所吸引到了，是不是？乔伊娜，很好听的名字，而且乔大乔小乔的乔啊，伊娜是你的本名吗？ 哎，对。 哦，是不是爸爸妈妈在起的时候就是想起一个很公主一样的名字？ 其实并不是，那个时候好像那个女飞人乔伊娜特别火， 哦， 是那个运动员， 哦， 然后。我爸爸喜欢，然后就给我起了这个名字。 哦，原来是跟运动相关啊， 对对对， 运动员，原来是这样。我一开始以为是一种很卡哇伊或者是很公主的这样小仙女式的名字哈，原来是这种解读。当然了，我相信今天这个颜值摆在这里也是既有小仙女的一面，同时呢有像运动员一样非常有力道，同时呢很给力的这样一面哈。今天呢，我们也请我们的乔伊娜一起来跟我们分享他生活当中所喜欢听的音乐。当然了，今天的主题是忽而今夏，因为我们发现最近这气温涨得很快，尤其是像在北京啊这些地方哈，然后突然一下好像就进入到我们的夏天一样。那夏天应该听什么样的歌曲呢？今天小姐姐带你去分享她的夏日歌单。那夏天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因为我知道伊娜是北京人，是不是？ 哎，对，是的。 啊，那你从小就生活在北京，那对夏天，北京的夏啊，有什么样的记忆或者是印象？ 夏天的话，就是要么就是会有雨，要么就是夜里面你可以出去乘凉，所以就是比较有感触。 你觉得北京的夏天这种夜里面是安静的那种感觉，还是那种特别喧嚣繁华，然后同时？或者是有一种就是那种神秘感呢， 就是可以闹中取静，其实可以闹中取静， 闹中取静。哎，有没有这种闹中取静的一些具体的点？就是你印象当中 的点，可能是一些胡同或者是一些就是普通的小区里面都可以，我觉得。 哦，你从小是在胡同长大还是在？ 并不是 、嗯，但可能确实在北京有很多地方，尤其是夏天啊，大家可以去什么像北海啊或者附近的那些胡同里，然后走一走，很多北京人也是在那边去乘凉什么的，去感受那种闹中取静的感觉。 嗯， 其实我刚刚说了很多关于北京的夜，确实它有不同的面，有那种特别喧嚣繁华的，然后也有像伊娜说到的这种闹中取静的，然后同时还有各种各样的。其实每个人对于这个夏天，包括北京的夏天，都有不同的理解哈。那第一首歌给我们带来的也是跟夜晚有关，那名字呢更是很夜晚啊，叫四个夜，叫夜夜夜夜，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那我们一起来通过 MV 啊，我们可以边看 MV 边唱歌，好不好？一起来感受一下北京的夜，当然也是大家所在的城市的夜晚，一起来听。 这首歌接下来要唱的哦，陪着我走过很多很多个夜晚，尤其是刚刚来台湾的时候。 结束我聪明聪明的几乎都会掉到我自己，想问 就是一首梁静茹的夜夜夜夜，其实也是带大家先安静一下哈，就是先感受一下夜晚，然后感受一下星空的那种感觉。因为我知道这首歌很经典，像齐秦老师他也有演唱，所以你更喜欢是谁的版本呢？ 梁静茹版本，因为可以去模仿。 对，女生可能更接近一点。在嗓音上，其实因为我今天带来的是 MV 嘛，然后但是呢，伊娜其实她一直都在跟着唱，而且非常的好听，因为我们在耳返当中都可以感受得到哈。所以说待会儿接下来我们在唱歌的时候，我们就圆大家的梦想，让大家边看我们伊娜唱歌，然后边看我们的 MV 哈，待会儿就可以实现了。那说到北京的夏天，刚刚伊娜也说到，还有雨。夏天可能除了夜晚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宁静一点，像宁夏一般之外呢，像雨也是夏天一个独特的符号。你喜欢下雨天吗？ 其实喜欢，但是我不喜欢出门，就是雨天看着窗外，然后自己待在家里，那个环境很好。 你喜欢安静？你喜欢大雨还是小雨？ 大雨小雨无所谓啊，我不出去啊。 倾盆大雨也会喜欢吗？ 可以啊。 哇，因为我之前问很多人，就是关于雨的记忆哈，大家觉得关于雨的话，可能更多的喜欢是那种蒙蒙细雨，然后可能有点类似这种江南的感觉，但即使我们在北方，那种蒙蒙细雨的那种缠绵的那种感觉也是很好的。但是没想到伊娜说，倾盆大雨也可以。小时候有没有关于雨的记忆？ 小时候关于雨的记忆就是我可以不打伞，就是我如果着急走的话可以不打伞，然后那也是小时候一种这个不太健康吧的方式吧， 就是小时候也不管了，直接冲，下着雨也就冲出去了， 是 吗？ 就是十几岁的时候都会。 现在呢？ 现在肯定不会， 要保护一下自己的秀发，还有美美的衣服哈。对对对，确实可能很多人是喜欢去淋雨，或者喜欢出去在下雨天的时候去，这个也可能就是对雨有一种这种独特的喜欢的那种感觉。那下雨天有没有，就不管是小时候还是现在，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关于爱情啊亲情也好的各种事情呢？ 就是雨天的话可能会更惆怅一点的吧，就是情绪更多更惆怅 啊。情绪更多更惆怅。 对， 对， 对， 那你喜欢独自在家里面，然后还会有很多的情绪还很惆怅，那这个时候你一般会听什么样的歌曲？ 就比如下面这首下雨天。 哇哦，你看这嘉宾真的很厉害，已经开始学会，就是已经开始抢我的饭碗了，已经开始引导下面的一首歌啊。确实北京的下雨天是什么样的，我们接下来也通过歌曲来听一下这个下雨天啊。因为我相信很多人听完之后可能也会勾起你对于雨天的一些回忆，我们一起来听，一起来看。 留下的，带你坐上月牙看爱情雪花又下了。 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不敢打给你，我找不到原因。为什么失眠的声音变？Thank you. 会和我一样等不到他的谁。爱上你我总在学会寂寞的滋味，一个人撑伞，一个人擦泪，一个人好累。怎样的雨，怎样的夜，怎样 想直达列车，乘客你我合票进车厢的朦胧夜色，接着列车渐渐飘起，从轨道。 哇哦，非常好听的一首《下雨天》，下雨天了怎么办呢？啊，我们的伊娜姐姐是这种用非常甜美的声音告诉你下雨天要怎么办啊，非常的好听，而且堪比原唱，我觉得唱得非常的棒。 谢谢。 嗯，那其实现在呢，我看到很多的朋友也是陆陆续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在这儿呢也跟大家说一下，希望大家多多的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因为呢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所以说不仅可以通过声音的方式来收听，更欢迎各位通过我们视频的方式，也就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去搜索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公众账号，在左下角有一个直播间的按钮，或者呢您干脆就在一直播以及北京时间在上面搜索活力982，同样可以找到我们。还有今天除了我之外还有非常人美歌甜的伊娜姐姐啊，那刚刚跟我们分享的是这首下雨天，伊娜平时喜欢听什么样的歌曲？ 其实我喜欢听的歌都是我唱不了的， 都是唱不了的， 对， 所以这些歌其实并不是你最爱的。 最爱的我唱不了，英文啊，或者是说唱啊，就很难的。 哦，我突然知道了你的 style， 因为今天可能带来的歌曲都比较的偏唯美柔美一些，然后甚至有一点伤感。 声音适合这些。 对，但是伊娜确实声音是偏柔和，然后偏甜系列的。我觉得我们两个有点像，声音都是这样，然后所以说可能更适合的是今天歌单上面的这些。但平时你来推荐，就比如说来说几首自己最爱的歌单上的歌曲有哪些？ 我自己最爱的歌单吗？ 对，就比如说你说就算自己唱不了，然后但是特爱的那种， 比如特爱的呀，比如那个拉纳德雷，就是比较流行的欧美的一些歌手吧。 你平时会是去那种榜单上去找那些歌，还是 因为 还是有 独爱的？ 我会 听一遍，然后觉得哪首歌好听， 然后之后再去搜索这个歌手，然后他其他的相关歌曲。 确实有。比如说可能看一个电影，然后觉得它的主题曲特别好听，可能我也不是很听得懂，但是我就会去找，包括它的歌词，包括这个人怎么样。 那各位是平时如何建立起自己的歌单的哈？是不是像伊娜一样，也是通过音乐呀、电影啊这些榜单，然后进而去扩大搜索面积，然后进而形成自己独特的歌单呢？也欢迎跟我们来进行分享。那刚刚说的是下雨，说了夏天的几个元素，首先第一个是夏天的夜，然后 第二个呢是夏天的雨天是很有特色的。第三个下面的元素啊，夏天可能很多人放暑假也好，或者说没有假期给自己创造假期也好，要出去玩一玩，去散个心。那属于夏天的一些比较好玩的地方，你一般会选首选吧，首选会挑选去哪里？ 比如说海边。 海边，你知道靠着我们的歌曲说就假如说今年的夏天，然后给自己做一个旅行计划，有没有想过 旅行计划？确实有人跟我说去山东或者天津去看海之类的。然后就还没有去，本来是想去的。 所以很喜欢海边吗？ 我是一直想去，但是没有什么机会去。 嗯，你还没有去过海边？ 嗯，也不是，应该就是比再小的时候就没什么记忆了，已经。 就可能就是小的时候去的比较多，现在可能就是各种原因去的少一些。 对，之前爬山比较多，但是海还真是没有怎么见过了。 我还想说你关于海的印象有什么？ 没有了，没有了。 那现在有没有关于海的一些憧憬啊？ 有啊，比如说那个去拍照啊， 对，去拍照。然后你希望是就是比如说独自一人去海边旅行，就是感觉很孤单的那种感觉，还是就是想要和朋友一起，然后就是一起热热闹闹的，然后去海边度假，然后去晒太阳，去玩耍的那种？你喜欢什么样子的旅行节奏？ 那当然是希望找到另一半，然后一起去了，但是还没有。 哎，我们节目在这儿也可以多一个功能。大家如果看到我们的，如果在我们的直播间啊，不管是通过声音的方式也好，更欢迎各位通过视频的方式，也欢迎留言了。大家对于海边或者对于我们伊娜姐有什么要想说的话啊，赶快通过我们视频的互动方式一起来互动。刚刚说到海边呢，不妨我们趁机就去海边走一走啊，去听听海的声音，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阿妹的《听海》，一起来欣赏一下。 夜夜陪着你的海，心情又如何？灰色是不想说，蓝色是忧郁，而漂泊的你，狂浪的心停在哪里？写信告诉我今夜你想要梦什么，梦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无从选择，我就这一颗心，整夜都闭不了眼睛，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靠近？海哭的声音，为何你又闭上了心却还不清醒？一定不是我，至少我很冷静，可是泪水就连泪水也都不相信。天海未免也太多情，被祈祷天明，谁放心给我就当最后约定，说你在离开我的时候 现场版的原因哈，前面的铺垫会很多。在非常好听的听海之后呢，我们要稍微的休息一下了，同时呢欢迎大家下半个时段继续的收看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我们下半时段再见啦。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 98.2 ，AM 927，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北京时间的晚上8:3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月月。当然今天呢我们还是同样请到了一个非常美丽可爱同时声音也非常好听的小姐姐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 你是谁？打个招呼吧。 我是乔伊娜，今天的嘉宾。 娜真的非常可爱，而且她的歌声真的很好听哈，大家一定要继续的锁定我们的节目了。当然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因为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所以说呢如果要是各位在开车的话，就不妨通过声音的方式，因为很好听哦，就是 FM 98.2 AM 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了，更加欢迎各位啊，现在呢拿起手机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去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也就是关爱青年计划啊，好像反了，关爱青年计划，大家可以搜索一下这个关键词，关注了之后呢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链接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当然了，在其他的平台，也就是一直播和北京时间上面搜索活力982，同样可以满足各位。 偷偷的跟我说你喜欢，谢谢你的爱，1999喜欢巧克力，喜欢我乔治，你叫自己仙女，前世坐车都坐轿子里。我说你神圣，说那我仙女不会烹饪，你却说等等，外卖吃起来一样丰盛。 今天特别开心啊，因为跟仙女也就是我们的伊娜啊，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她的夏日歌单。夏天大家对于夏天的感觉应该是各种各样的，除了天气变得很炎热之外呢，其实还有很多很好玩的事情，比如说夏天可以去海边去玩耍，去游泳，去晒太阳，同时呢还可以享受夏天独有的可能比较猛烈的一些雨啊，同时呢还有像我们一开始还说到夏天的夜晚，然后可能乘着凉吃着西瓜那种感觉。 觉也是很棒的。那说到夏天，各位的印象都有什么样呢？赶快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当然了，其实说到雨啊，有一位是雨神嘛，就是被称为歌神界或艺人界的这样的一位女神，不是雨神的标志，不是女神啊，女神是今天的嘉宾。那对，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其实也是她的。那你知道雨神的事儿是不是？ 其实我是就是看微博嘛，然后这个女生好像是跟一个明星在撕，然后她的微博里面有这么一首歌，我才去听的。然后我觉得因为这个女生唱的特别好听，然后让我一下就去找到原唱。 哦，其实你一开始听的是女生版的， 她翻唱 的《天真有邪》，是不是？ 对。 那这首歌你是有什么样的感觉吗？ 就是一下就觉得不管这个撕的事件谁对谁错啊，一下就会让人就特别同情她。 你是被那个温柔的女生，然后那个声音所折服了，所以说现在也是进而关注到了原唱的版本，原唱是林宥嘉的，然后同时呢，这首歌也是非常的好听，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个非常好听的《天真有邪》，一起来看。 这旋律狠狠把我一夜之间变成了单人，奋不顾身的天真，瞬间化成一路走来的伤痕。我怀念我的笨爱人，你太知道还一个人怎样还一生，你擦得干净无知出题了人扎进了男人，可怜不屑那颗心突然明白自私一点不够分，真以为你自分亲吻，好想知道这个世界会有什么人愿意把第一只脚送给未尽污染的灵魂，虽然天地也不仁，若非必要关心防御的本能，能不能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但是听起来让人也是心痛痛的哈，就是天真有邪。而且我也是第一次看这首歌的 MV， 然后看起来确实是就是内心替他也是揪着一把。其实你像你刚刚发现这首歌的时候是因为一个可能两个人互撕，但我觉得这首歌可能也是爱人之间然后互相伤害，因为两个人在一起 一下就很同情那个女生。 哦、嗯、哦，他也是因为感情的原因、 啊、对对对，跟一个明星在撕、 哦、 那个是、 嗯、明白明白。原来这首歌确实是让人感觉到天真，然后同时还有可能要经历很多要摧毁这份天真的一些事情。 对对对，是的， 互相伤害。那其实我特别的好奇哈，伊娜今天给我们选的歌呢都是偏柔情甚至是偏伤感的，刚刚也说了自己可能更喜也会喜欢一些像欧美啊欧美的一些音乐，也是偏、嗯、哎偏这种欢快一点的，是不是？ 欢快或者是更沉重的都有。 更沉重的。 对。 那其实你日常生活当中是什么样的性格、啊嗯、因为我觉得你的声音就很甜嘛，然后可能又特别爱笑，笑起来又特别的好看。嗯，怎么那么喜欢听沉重的歌曲呢？ 其实无所谓，就是都有涉及。 嗯，那日常生活当中自己更多面的是什么样的？ 更多面的话，我如果说是看影视作品的话，可能会选择欢快一点的，就不会那么沉重。 为什么？跟我恰恰相反，因为很多这种就是我会注意到的一些影视作品的歌，可能正是因为它的情节，再加上它的歌曲，因为配套的嘛，都是比较 对对对，配套是 伤感 的 这种，对， 就是。看其实不喜欢看悲剧是真不喜欢，因为尤其是小时候可能看的比较多，然后大了的话就喜欢大圆满的那种结局。 嗯，所以歌曲的话你也会相应的选一些欢快的吗？ 嗯，也会，就是后来可能会吧、嗯、就是小时候还是偏伤感。 嗯，那在你日常生活当中、嗯、音乐对你来说是什么样的时候你会更需要它，或者是说比如说就是在你日常生活当中的作用会是什么样的？ 就是比如说在上学的时候可能睡前会听。 嗯， 但是 睡前就是会听广播吗？ 啊，会啊，真的 会，真的吗？ 然后就是睡前啊，打开耳机啊，然后就是听一个比较喜欢的歌单， 哦， 然后就睡着了。 哦，明白，是睡前的这样的一个音乐。嗯， 对， 我听说很多人都爱睡前听郭德纲的，就是说相声 睡得着吗？ 对对对。然后同时，像我小时候喜欢听一些音乐类的，这个就是调频，像这个电台。 对。 然后晚上一般午夜的时候，那个音乐都会偏就是轻柔一些。然后很多一般都是来信的，或者是来。 是是是。 对对对， 我大概从特别小的时候，十三岁左右，就是还上初中的时候。 嗯。 就在听这些。 哇哦，看完还是受音乐的影响很大。这是小时候拿它当睡前的这种陪伴的，之后呢？长大 之后的话，就是健身的时候，就是因为不听什么或者不看什么，我是就是跑不下去的。 哦，你是喜欢在健身房？ 对， 然后听什么类型的歌曲？还是那种歌单式的？ 不会，就是非常的激情，非常斗志昂扬的那种。 哦，那现在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激励作用了，是吗？ 对对对。 嗯，那伤心的时候呢？会听吗？ 伤心的时候啊，很久没有伤心了 啊。怪不得笑得这么的甜啊，非常的甜，看来是由内而外的，因为很久没伤心了。那其实确实音乐对于伊娜的作用是这样哈，每个人其实对于音乐的需求不一样，大家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不仅仅是陪伴，更多的还有一些疗伤啊，或者是说开心的时候去这种把它自己释放出来，各种各样的作用。不知道各位音乐在各位的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作用，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吧。当然了，我们接下来还是一首很好听的歌曲。为什么要推荐这首歌呢？下面这首歌叫做木头的心。 木头的心啊，其实这首歌也比较有意思。我是看一个相亲节目，然后一个女生唱给一个男生的 啊， 然后我当时就一下，哎呦，这个女生又好可怜哦，我就这种感觉。 哎，我看出来了，自己特别的开心，然后同时哦，这个女生好可怜 啊。对，我就比较喜欢，就我比较那个 心比较软， 会注意那种比较楚楚可怜的女生吧。然后 明白了，伊娜其实是那种就是心思很细腻、很软的，就是心很软的这样的女生，很容易动情，是不是 啊？会。我比较就是可怜那些就是比较弱小的女性吧，看上去也行的。 啊，所以当时是什么事情让你觉得好心疼啊？ 就是她唱这首歌的时候，感觉眼神特别的真挚，而且那个男生好像也有动摇，但是最后还是没有选她。 我觉得可能这首歌也会触碰到伊娜，包括我们每个人的心啊。我们一起来通过 MV， 通过伊娜的声音，一起再来感受一下这个木头的心。 你的一颗心我却看不清，却还是想做你的眼睛。一个人在哭泣，歇斯底里，只为换你的笑意。你的微表情倔强或安静，总是让人多了不忍心。你是阴天的云，带下的雨也愿守候你。但窗外的风景仿佛是在聆听你孤独的醉意，多想再靠近你，把你每个黑夜到黎明，还雨天的距离仿佛也那么近，只为能拥抱你。许我一生，许我一世不分离。你的一颗心我却看不清，却还是想做你的眼睛。一个人在哭泣，歇斯底里，只为换你的笑意。你的微表情倔强或安静，总是让人多了不忍心。你是阴天的云，带下的雨也愿守候你。看窗外的风景仿佛是在聆听你孤独的醉意，多想再靠近你，把你每个黑夜到黎明，还雨天的距离仿佛也那么近，只为能拥抱你。许我一生，许我一世不分离。窗外的风景仿佛是在聆听你孤独的醉意，多想再靠近你，把你每个黑夜到黎明，还雨天的距离仿佛也那么近，只为能拥抱你。 一世不分离。许我一生，许我一世守护你。 秋的天使学电视上说你来自双鱼星座，你是否有经过？我说我从天蝎那边来，可能有经过。 一首木头的心哈，这首歌可能感觉有点难过了，听起来也希望每个人都可以面对另外的一个他的时候，不要触碰到那个冰冷的木头的心哈。那伊娜，我还有一个好奇的点，因为甜甜的你有甜甜的声音呢，日常喜不喜欢去唱 K 歌？去 K 歌？也有感觉到了，因为是音乐发烧友嘛，肯定 K 歌是必不可少的。 对对。 那你在 KTV 是什么样的担当呢？ 基本上就是一进去就要点歌，然后。对，然后之后会坐在离那个点歌台不远的地方，然后伺机 守在那里， 对，伺机再点之类的。 哦，那就是一般的人是慢热型，就是像我的话，可能一般就是先观察一下，然后一开始不点，后面劲儿就上来了，可能要自己预热一下。那你是一上来就可以唱的那种吗？ 可以啊。但是就是我可能会就是假装客气让着别人。 其实我也是这样。对，可能就是确实是麦霸。那你就是类型呢，唱歌的类型。 类型的话还是偏柔的女性歌手，或者是我以前很喜欢唱一些啊，比如说信乐团的，就是信。 哇、wow, 啊，我可以唱。 死了都要爱这种。 对，但是可能我没人家就是那种吼出来，我吼不了。 你是为了去发泄，还是就是真的爱这、 啊、我喜欢 这些？啊，你喜欢这种撕心裂肺的感觉、 啊、 是吗？哦， 就我觉得他 用柔柔的声音在跟我们说我喜欢撕心。可以想象一下在 KTV 那种哎爆发力突然出现的那种感觉哈。 嗯。 哦，那你还喜欢什么样的？ 如果是我唱的话，就是以前嘛，周杰伦、蔡依林都可以。包括王力宏的某一些歌，还有，林俊杰的某一些歌。 突然断定我们两个是同样时代 的， 因为这些歌手我也非常的喜欢。然后可能在 KTV 的时候，然后也是最熟悉的人，最容易去点的这些歌哈。 对， 大家是不是也跟我们有同龄的这种倾向的？ 暴露年纪， 暴露年纪了。但是你看今天选的歌确实有点沉，然后也期待之后可以多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去选择更多欢快的歌曲啊。我非常的期待你去唱那首信乐团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同样也是有一点点伤感的，是如果没有你，但是我选的不是它的原版，就是莫文蔚的原版。最近有一首就是热播的剧叫什么温暖的弦哈，然后其中也是拿这个做了一个插曲，做了一定的改编，我们可以先跟随着这首歌去感受一下如果没有你。 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想你？如果没有 没有过去我不会有伤心，但是有如果还是要爱你，如果没有你我在哪里，又有什么可惜，反正一切来不及，反正没有了自己，我真的好想你，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 在此时此刻各位你们在想着谁呢？我们都在想着你。好，那今天呢是伊娜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分享了六首自己非常喜欢的歌曲，并且呢也是带来了很甜美的歌声，而且像我选的版本可能男生版本伊娜依然很努力的在唱，而且这个低音也是很棒的，很好听，所以也欢迎伊娜以后可以常常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欢迎各位爱唱歌的你可以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一起来挑战一下自己。当然了，我们的节目时间今天就要到这里结束了，接下来呢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活力 music， 同时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明天的挑战新歌声，我们明天再见啦，拜拜。